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26首《贼退是官吏并序》，元杰著。 劫退是官吏，便是冤家。鬼猫说，西关节入多久？焚烧杀掠，几经义气，民怜情有光阴就好消。不还楚州，兵疲已退，气凌凌之得意。该忘记先灵意，诸事何以任可定量？故作诗一篇，以示官吏。涉水洪太平，三年20两。专员在顶何可动何动文件，金水又相继，日暗又得眠。忽然作诗变，所水千勇将，今来定数官。生意又昏然，心消接不到，任凭相可怜，是以寒冷剑出鞘独剑转，书生将亡命，岂不以这样？临笔点两下，别具一何见？虽然转人命，已作死思想。书有为护家，应当主持转。将家就一命。为了干我兵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